后嘅，咁啊想我想用啲天然嘅方法，咁咧听你讲嘅话可以间住咧用醋啦，或者盐水啦，或者茶仔粉啦咁样。咁我想问咧，用盐水洗头的话咧，嗰、那个盐系同水嗰个比例，即系系咪是但落啲盐落去水嗰度淋落个头咁就可以嘅咧？ 嗱，我就唔系话开咗啲盐水去洗头，我系咧。就是用啲盐嚟按摩啲头发同埋头皮嘅，即系点做呢？嗱，淋湿个头啦，暖即系搵啲暖暖地嘅水啦，咁然后咧我就预备啲盐啦。啲盐咧，我建议咧就用一啲唔系好粗唔系好幼嘅，即系中中挺挺嘅盐啦。太粗咧就系、是、可能会刮伤个头皮啦。不过即系我嘅头皮都顶得顺嘅，一般你唔好太大力刮得噶啦。买啲海盐啦，一般嗰啲啦，唔使买得好贵嘅。咁咧，然后咧就我就会譬如你想象下。一两茶匙咁多啦，就滗咗喺个手掌嗰度搓下搓下，咁咧就摆啲落个头顶咁咯，咁又喺个头顶嗰度按摩喺头发嗰度，即系除非你系光头啫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就可以慢慢按摩喺头发嗰度咧，尤其是边度你觉得立咧，就搓多几下，咁然后咧就用暖暖地嘅清水洗，即系得噶啦， 过水啦， 系啦， 咁醋咧， 醋 嗰、那个。 醋个冇乜所谓，其实少少就得噶啦吓，你自己又试下啦。我都系咁用咁嘅方法，倒少少醋落只手掌嗰度，即系个头一早洗湿咗先啦。然后咧就系、是、摆上头顶，咁喺度捽下捽下，搓下搓下，咁样按摩下咁咯。 系一般白米醋可以啦。 都可以噶啦，嗰啲就酿醋都可以，除咗系喺超市买嗰啲。摆到明系用化学沟出嚟嗰啲咯，即系 但唔可以用甜醋噶嘛，系嘛？即系总之甜嗰啲 醋就唔好啦，嗰啲就一来嘥料啦吓，二来就系令到个头好好立咯。 有好多饮得嗰啲醋，即系譬如果醋嗰啲都唔得噶嘛？ 都得噶，都得噶。不过喂，唔平嗰啲。不过讲翻转头啊，你一次用系一两，就算一汤匙都唔贵得去边噶，真嘅。 哦，系。咁茶仔粉咧？ 茶仔粉，我好懒嘅，我都系咁噶啦，又系咁样咧，搓喺个头嗰度。咁呢三种咧都系水溶嘅，即系话咧你就咁样冲翻即系干净啲头发咧，就你试下就好舒服噶啦。 系， 好啊，咁仲有咧关于。